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鲶鱼不只是从外头放的。 男人的喉咙被放开后，他弓着身子咳嗽两声，不但把气喘匀，就拼命哑声道： 参赛者内部也被事先投放了鲶鱼，可以凭借铁牌互相说明身份，可我们鲶鱼内部也分成了内外两个不同的机构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参赛者是鲶鱼，以及鲶鱼究竟有几条。 眼见问不出更重要的内容，池小池就起身离去，把那男人丢在了身后。经过一次合作后，影子显然已把池小池视为了有价值的合作对象。池小池点点头，很遗憾，这个男人也不能活着回去，但不能是现在。池小池提出想看一看他们的传送点，楼影在前引路，不多时影子也跟了上来。走了一会儿，他们就抵达了那棵描画着光圈的榕树下。池小池在附近搜索一阵，果不其然发现了其他两个光圈。见过光圈实体后，池小池抿着嘴唇细思了一阵。 我有个想法。 他抬手抚摸着榕树上垂下的气根。楼影与影子洗耳恭听。 我们被传送进来的是意识，他们也不例外。而这个光圈可以把一个人的意识传送出去。我想借用外面那个人的身体打探一下情报，而送出去的那个人最好是擅长演戏的。 当大片的室内蓝光游移到脸上时，躺在透明胶囊里的男人睁开了眼睛。他望着倒映在胶囊内壁上的脸，的确属于刚才那名观测员，但与他游戏中的体型略有不同。他极其瘦弱，身形像根孤零零的二臂铅笔，他整张脸都是下垂的，眼睛、嘴角、法令纹都是尖尖细细地往下延伸着。明明年纪轻轻，人却像是被兜头的重压压地变了形。房间是封闭的，除了三只并排而放的胶囊和一扇门之外，别无他物。男人并不急着起身，适应过周围突变的景象后，又转动着眼珠四下观察一番，才按下了右手边的一处开关。开关按键扫描了他的食指指纹后，验证成功，缓缓开启。男人摘下头盔，理一理头发，抬腿出舱。他走到门边，找不到可以从内开门的地方，干脆直接大大方方抬手敲了门。门吱呀一声从外拉开，露出一张不耐烦的脸。守在门外的是个女人，脖子上也戴着一只一模一样的束缚项圈，身上却穿着一套银色的隔离服，身份一看就与男人不同。女人身旁小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，里面堆满了烟头。她问道： 怎么只有你出来？他们人呢？ 男人的冷静在开门瞬间进入软化消弭，化为无形。他揉一揉鼻子，有点不好意思地咧咧嘴。女人了然： 又被赶出来了。 男人抱着头盔，嗓音怯生生的： 嫌我碍事。 女人递了一杯盐水来： 补充电解质的，喝完就再进去。要是叫人发现你擅离职守，你得进电击室。 男人道了声谢，接过水杯小口啜饮，连眼皮也不敢多抬一下，看上去像一只乖巧的哈巴狗。 上次让你试的办法。 女人看了男人一眼，欲言又止。 算了，一看你就没试。 男人示弱。 我不敢。 女人斜了眼睛看他，点了一根女士香烟夹在指尖，笑了一声。 不敢的话，你就一辈子做 C 级吧。 女人话音甫落，侧颈便是狠狠一麻。失去意识前，她手中袅袅冒出薄荷清香的香烟被人轻巧接过，叼在了口中。 谢你良言，休息一下吧。 男人熟练地吸了一口烟，旋即用舌头把顾虑嘴拨到一侧去，单手把女人夹书似的夹在右臂与身体之间，把她从空无一人的走廊径直拖入室内。虚掩上门，迅速检查遍她全身，找出了三把钥匙，最后把昏迷不醒的人塞入了罐头式的胶囊舱内。061没有猜错，这个女人是狱卒。如果采取更为准确的表述，她的身份是总控中心里的主理人，负责管理手下三个队员的状况，掌握队员房间的钥匙，不定期无通知地检查队员的私人物品，并对他们的各种行为负直接责任。门外的走廊上，从上到下落放着三个两尺宽一尺高的铁皮柜，这里面存放着三个队员的私人物品。在进入胶囊前，他们必须除下身上所有的物品存入其中。三把钥匙属于不同的三个铁皮柜，也属于三个不同的人。一个是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物的钥匙圈，一个是带着海豚坠饰的钥匙，上面还有女士专用的小口红，而第三把钥匙上挂着一个已经模糊了的大头贴胶质的钥匙链，大头贴上装饰着廉价的草莓花纹。男人与一个眉眼与他极为相似的小女孩面对镜头，齐齐微笑。这张大头贴应该能拉入照坏了的范畴。女孩的脸上有些过曝，只能看到半张脸和一口可爱的小白牙。那个时候男人还没有现在这么瘦，他脸颊饱满，脖子上也没有套上代表服从的项圈。男人拿了这把钥匙，细细摸了摸上头的花纹，将虚掩着的门重新推开。才耽误了半分钟光景，方才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已经多了一支五人小队，正对着男人所在的地方而来。男人握着钥匙，顺手将烟在烟灰缸里熄灭，躬身行礼，打算把这一支小队送走。没想到那一支小队走到他面前时，领头的人一挥手，队伍在他面前停住了。大头的人和刚才的女人穿着同样的银色隔离服。 你的主理人和你的队友呢？ 主理人就是那个负责看守他们的女人。男人打眼扫了一下那五人小队，心念转动下已经有了答案。 他们先走了。 果然，打头的人没有生出疑窦，不耐道： 真他妈倒霉，一口气捡了两个手脚慢的。快点带上你的私人物品，跟着队伍走。 男人微微一皱眉，他出来的太急，还没有来得及试出自己手里的钥匙属于哪一个柜子。主理人见他没有反应，推了他一把。 愣着干什么？中心规则十条禁令第三条是什么？背。 中心工作人员不准在没有主理人指引下进行任何形式的私人行动。如有。 刚才躺在胶囊里时，这十条禁令就白纸黑字地贴在胶囊内壁一角，他背记得很清楚，但还是装作磕磕巴巴的样子。很快，主理人便不耐烦了。 如有离队，需在原地等待，由其他主理人接收。你们的主理人是怎么考核你们的？ 男人低眉顺眼。见他如此窝囊，主理人也没有教训他的兴致。一挥手重复道： 取出你的个人物品，跟着我的队伍走。